爱人常回家看看， 妈妈准备了冰雪老道，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菜，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，多大贡献啊， 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要他给妈妈吹吹烘焙热汤， 老人糊涂回家做多大贡献啊， 一辈子总操心， 就奔个平平安安， 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。